你好，我是景霄。今天的这节课我们来聊聊日志和存储系统。在互联网公司中，日志系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底层。在每一次重要的交互行为中，关键信息都会被记录下来存档，以供日后线下分析或者线上实时分析。这些数据甚至可以说是硅谷互联网大公司的命脉所在。有了它们，你才能建立机器学习模型来预测用户的行为，从而可以精确描绘用户画像，然后针对性的使用推荐系统分类器，将用户进一步留下，并精准的推送广告来盈利。在量化交易中，日志有着同样非常重要的作用。例如前面所讲，我们重要的数据有行情数据、策略信号、执行情况、仓位信息等等非常多的信息。对于简单的小规模的数据，例如 order book 信息，我们完全可以把数据存在 TXT、CSV 文件当中，这样做简单高效。不过缺点是，随着数据量上升，一个文件将会变得非常大，检索起来也不容易。这时一个很直观的方式出现了，我们可以把每天的数据存在一个文件当中，这样就暂时缓解了尴尬。但是随着数据量的上升，或者是你的算法逐渐来到高频交易领域时，简单的把数据存在文件上已经不足以满足新的需求，更无法应对分布式量化交易系统的需求。于是一个显而易见的想法就是，我们可以把日志存在数据库系统中。那这节课呢，我们就以 MySQL 这种传统型关系数据库为例，讲解一下数据库在日志中的运用。担心一些同学没有数据库的基础，我们先来简单介绍一下 MySQL 数据库。 MySQL 属于典型的关系型数据库。所谓的关系型数据库，就是指建立在关系模型基础上的数据库，借助于集合代数等数学概念和方法来处理数据库中的数据。基本上任何学习资料都会告诉你，它有着下面这几个特征：一、数据是以表格的形式出现的；二、每一行是各种记录名称；三、每一列是记录名称所对应的数据域；四、许多的行和列组成一张表单；五、若干的表单组成数据库这个整体。不过抛开这些抽象的特征不谈，你首先需要掌握的是下面这些术语的概念。数据库是一些关联表的集合，而数据表则是数据的矩阵。在一个数据库中，数据表看起来就像是一个简单的电子表格。在数据表当中，每一列包含的是相同类型的数据，每一行则是一组相关的数据。主件也就是数据表中的一个列，只不过这一列的每行元素都是唯一的，且一个数据表中只能包含一个主件，而外件则用于关联两个表。除此之外呢，你还需要了解索引。索引是对数据库表中一列或多列的值进行排序的一种结构。使用索引，我们可以快速访问数据库表中的特定信息。一般来说，你可以对很多列设置索引，这样在检索指定列的时候就大大加快了速度。当然，代价就是插入数据会变得更慢。至于操作 MySQL, 一般用的是结构化查询语言 SQL。SQL 是一种典型的领域专用语言，这里我就不做过多介绍。如果你感兴趣，可以学习极客时间平台上的 SQL 必知必会专栏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简单看一下如何使用 Python 来操作 MySQL 数据库。Python 连接数据库的方式有好多种，这里我简单介绍其中两种。我们以 Ubuntu 为例，假设你的系统中已经安装过MySQL Server, 那事实上 Python 连接 MySQL 最流行的一个驱动是 MySQL Python, 又叫 MySQL DB, 很多框架也都是基于此库进行开发。不过遗憾的是，它只支持 Python 2, 而且安装的时候有很多前置条件，因为它是基于 C 开发的库，在 Windows 平台上安装非常不友好，经常出现失败的情况。所以现在我们呢，基本不再推荐使用，取代者是它的衍生版本 MySQL Client。 MySQL Client 完全兼容 MySQL DB, 同时呢支持 Python 3, 是 Django ORM 的依赖工具。如果你想使用原生 SQL 来操作数据库，那么我优先推荐使用这个框架。它的安装方式很简单，我放在了文稿里，你可以点击查看。我们先来看一个样例代码，代码的思路很清晰明了。首先是通过 connect 命令连接数据库来创建一个连接，之后通过 con.cursor 函数创建一个游标。这里你可能会问，为什么要使用游标呢？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，这样可以把集合操作转换成单个记录处理的方式。 如果用 SQL 语言从数据库中检索数据，结果会放在内存的一块区域中，并且这个结果往往是一个含有多个记录的集合。而游标机制则允许用户在 MySQL 内逐行的访问这些记录，这样你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显示和处理这些记录。继续回到代码中，再往下走，我们创建了一个 price table， 同时呢，向里面插入一条 order book 数据。这里为了简化代码，突出重点，我只保留了 timestamp 和 price。那最后我们再来使用 con.commit 来提交更改，然后 close 连接就可以了。不过大家逐渐发现，写原生的 SQL 命令很麻烦，因为你需要根据特定的业务逻辑来构造特定的插入和查询语句，这样可以说就完全抛弃了面向对象的思维，因此又诞生了很多封装 wrapperBall 和 ORM 框架。这里所说的 ORM 是 Python 对象与数据库关系表的一种映射关系。有了 ORM 后，我们就不再需要写 SQL 语句，而可以直接使用 Python 的数据结构了。 ORM 框架的优点是提高了写代码的速度，同时兼容多种数据库系统，而付出的代价可能就是性能上的一些损失。接下来要讲的 PV 正是其中一种基于 Python 的 ORM 框架，它的学习成本非常低，可以说是 Python 中最流行的 ORM 框架。它的安装方式也很简单， pip install pv 即可。那我们来看一个样例代码，你可以点击文稿来查看。如果你写过 Django， 你会发现这个写法和 Django 简直一模一样。我们通过一个 Python class 映射了 MySQL 中的一张数据表，只要对其中每一列数据格式进行定义，便可按照 Python 的方式进行操作。显而易见， PV 的最大优点就是让 SQL 语言瞬间变成强类型语言，这样不仅极大的增强了可读性，也能有效减少出 bug 的概率。不过事实上，作为一名数据科学家或者一名量化从业者，你要处理的数据远比这些复杂很多。互联网工业界有大量的脏数据，金融行业的信噪比更是非常之低，数据处理只能算是基本功。如果你对数据分析有兴趣和志向的话，在学生时期就应该先打牢数学和统计的基础，之后在实习和工作当中快速掌握数据处理的方法。当然了，如果你已经错过学生时期的话，现在开始也是个不错的选择，毕竟逐渐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才是我们每个人的正道。数据库有了量化数据存入后，接下来我们便可以开始进行一些量化分析了。这一块也是一个很大的学术领域，叫做时间序列分析。不过就今天这节课的主题来说，我们仅做抛砖引玉，列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，即求过去一个小时比特币美元的最高价和最低价。我们来看文中的这段代码，代码看起来很简单吧，显然通过 SQL 语句我们可以抓取到过去一个小时的时间序列片段，拿到我们想要的比特币美元价格向量，然后通过 NumPy 处理一下即可。不过这里需要注意一点，我们并不需要调用 con.commit， 因为我们的操作是只读的，对数据库没有任何影响。明白了上面的内容后，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分布式日志系统。对量化交易而言，我们需要的模块主要有数据系统、策略系统、交易执行系统、线下模型训练、线上风控系统以及实时监控系统。它们之间的对应关系我画了一张图，你可以打开文稿来参考理解。这里的每个子系统都是独立运行的，并且还有许多模块需要迭代更新，所以我们简单保存本地日志显然不是一个明智之举。于是我们可以专门开一台服务器来运行 MySQL Server， 并且开放指定端口和其他系统进行交互。另外，图中的收集系统其实类似于上一节我们所讲的消息队列体系，在各个上游系统中运行代理工具，负责将各个模块的 log 收集起来，然后发送到收集系统中。收集系统整理过后，再将信息存到日志系统。当然，除了简单的消息队列，我们还能用很多工具，比如阿里云的 Logtail、 Apache 的 Flume Agent 等等。而到了后期，对于日志系统来说，越来越需要注意的就是存储效率和分析效率。随着使用的增加，数据会越来越多，因此我们可以考虑对一些数据进行压缩和保存。而越是久远的数据，越是粗力度的数据，被调用的概率也就越低，所以他们也就首当其冲成了我们压缩保存的目标。 最后再来讲一讲日志的分析。前面提到过，分析一般分为两种，离线分析和在线分析。在离线分析中，比较常见的就是生成报告，比如总结某天某月或某季度内的收益亏损情况、最大回撤、下浮比率等等数据。这种基于时间窗口的统计，在关系型数据库中也能得到很方便的支持。而另一类常见的离线使用方式就是回测系统。在一个新策略研发的周期中，我们需要对历史数据进行回测，这样就可以得到历史数据中交易的收益率等数据。回测系统对于评估一个新的策略非常重要，然而回测往往需要大量的资源，所以选取好数据库、数据存储方式、优化数据连接和计算就显得至关重要。而在线分析则更多应用于风控和警报系统，这种方式对数据的实时性要求更高一些。于是一种方法就是从消息队列中直接拿最快的数据进行操作，当然这个前提是时间窗口较小，这样你就不需要风控系统来维护大量的本地数据。至于实时警报，最关键的依然是数据，比如数据系统异常停止、被监视的表没有更新，或者交易系统的连接出了故障、委托订单的某些状态超过了一定的阈值，再或者仓位信息出现了较大的预计之外的变动，这些情况都需要进行报警，也就是硅谷大公司所说的 on call。 一旦发生意外，负责人会迅速收到电话、短信和邮件，然后通过监控平台来确认是真的出了事故还是监控误报。当然了，现在已经有了不少开源的工具可以在云端使用，其中 AWS 属于全球领先的云计算平台。如果你的服务器架设在美国，那就可以考虑选择他家的各种各样的云服务。这样做的好处是，对小型量化交易团队而言呢，避免自己搭建复杂的日志系统，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策略的开发迭代之上，提高了不少效率。到此我来总结一下，那这一节课我从工程的角度为你介绍了量化系统中的存储系统，我们从基础的 MySQL 的使用方法讲起，再讲解到后面的量化系统框架。数据库和数据在绝大部分互联网行业都是核心，对量化从业者来说也是重要的生产资料，而搭建一套负载合理、数据可靠的数据系统，也需要一个量化团队长期打磨并根据需求进行迭代。最后给你留一道思考题，量化交易需要的数据量不是很大，但是有可能出现调用频率极高的情况，例如回测系统，那么你能想到哪些优化手段来降低调用代价吗？欢迎留言和我来讨论，也欢迎你把这篇